艾琳迎上了他的目光，用那种女人们非常擅长的半求情半诱惑的微笑。可是他死了，霍华德。早在我遇见罗姐之前，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罗姐全都知道，我从没有改用过夫姓。在那种情况下不得不如此，因为护照上就是这么写的。接下来，他死于一场战斗，全都结束了，全都完结了，一无所留。 你确定罗杰也知道？斯班塞问艾琳。 我说道，罗杰知道一部分，他知道保罗·马斯顿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我有一次问过他，他的眼神很奇怪，但是他并没有说为什么。艾琳没有理会，继续和斯班塞说话。怎么了？罗杰当然清楚全部的事实。艾琳开始耐心地对着斯班塞微笑，好像斯班塞得慢慢才能接受事实，这是女人们惯用的伎俩。斯班塞冷淡地问，那为什么要对日期撒谎？为什么说这个男人是在1940年失踪的，而实际上却是1942年？为什么要带一枚根本不是他给你的徽章，还要刻意说是他给的？艾莉慢慢地说， 我可能迷失于一个梦境，更准确地说，一场噩梦当中。我很多朋友都死于轰炸，在那些日子里，当你说晚安的时候，你得听起来并不像在说永别，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当你和一个士兵告别，那更加凄凉。被杀死的总是那些善良而温柔的人。 斯班塞和我一言不发。艾琳低头看着放在面前桌上的吊坠，拾起来又重新戴回到脖子上，从容地向后靠去。斯班塞缓缓地说， 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盘问你，艾琳。 让我们忘了吧。马洛在徽章和结婚证这些事情上小题大做，甚至有一刻真的让我起疑了。艾琳静静地告诉他说，马洛先生总是小题大做，但在面对性命攸关的大事时，他可以跑到湖边去看一条傻船。在那之后，你再也没有见过保罗·马斯顿吗？ 他死了，我怎么可能看到？ 你并不知道他死了，红十字会没有发布他的死亡报告，他可能只是被俘获了。 艾琳突然哆嗦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1942年10月，希特勒发布了一项命令，所有的突击队俘虏都被移交给盖世太保。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他们在某个盖世太保的地牢中受尽折磨后无声无息地死去。你这个可怕的人，你想要我重温那个噩梦，因为一个无关痛痒的谎话再次折磨我。假如某个你爱的人也被那些人抓住，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你觉得他们最后下场如何呢？就算我想构建一个不一样的，就算是假的回忆，这有何怪之有呢？ 斯班塞说，我想来一杯 我太需要一杯酒了，我能来一杯酒吗？艾琳拍了拍手，坎蒂不知道从哪儿飘出来，就像坎蒂往常一样，他对着斯班塞鞠了一躬。您想喝什么，斯班塞先生？斯班塞说，纯的威士忌，多来一点。坎蒂走到角落，打开墙上的小酒吧，他拿出了一瓶放在上面的威士忌，猛地倒出一大杯，转身回来放在斯班塞的面前，又一次准备离开。然后艾琳静静地说，也许坎蒂，马洛先生也想来一杯。坎蒂停下来看着艾琳，面色发黑，并且露出倔强的神色。我说，不了，谢谢，我并不想喝。坎蒂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走开。又是一阵寂静。斯班塞放下只剩一半的酒杯，点燃了一根香烟，继续和我说话，但并没有看着我。我确定威德夫人和坎蒂可以送我回比弗利山，或者我可以叫出租车。我猜你已经说完了吧。我把那张认证过的结婚证复印件重新折起来放回我的口袋。我问斯班塞说，你确定你想这么做吗？也许每个人都想这样。我站起来说，好吧，我猜这样做我也挺傻的。作为一个凭智商成功的出版家，如果做这一行也需要智商的话，你应该猜到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玩这一套沉重的把戏。我翻旧账花钱取证，并不只是为了让回忆折磨某些人。我调查保罗·马斯顿，并不是因为盖世太保谋杀了他，或者因为威德夫人佩戴了错的徽章，因为威德夫人记不清楚日期，因为威德夫人嫁给了他只是战争中的一念之差。当我开始调查马斯顿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知道的只是他的名字。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毫无疑问，有人告诉了你吧。确实，斯班塞先生，有人在战后的纽约结识了马斯顿，后来又在这里的恰森酒吧见过马斯顿和他的妻子。斯班塞说，马斯顿是一个挺普通的名字。然后他小口地喝着威士忌，侧了侧头，右眼皮往下一垂，所以我又坐了下来。就算是保罗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比如在大纽约区的电话簿里有19个霍华德·斯班塞，其中4个就是霍华德·斯班塞，没有中间名缩写。好，那么你觉得有多少个马斯顿的一边侧脸是被一片岩石炸弹的迫击炮弹壳打碎过，脸上还带着整容手术的疤痕呢？斯班塞张口结舌，沉重地喘起气来，他掏出了一块手绢擦了擦额头。你觉得有多少个保罗·马斯顿在同一个场合下救了几个名叫门迪·门耶德斯和兰迪·斯塔尔的凶暴赌徒？嗯，他们都在，记忆力还不错，在有利的情况下还可以作证。还在装什么呢，斯班塞？保罗·马斯顿和特利·伦诺科斯是同一个人，我可以给你滴水不漏的证明。我没有期待任何人会跳得6英尺高或者是尖叫，也确实没有人这么做，但是那种沉默简直比尖叫还要刺耳。它紧紧环绕在我的周围，稠密而坚硬。厨房的水好像没关，屋外传来报纸被丢在车道上发出的砰的闷响，接着是一串轻轻的跑调哨声，像是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飞驰而去。 我觉得脖子背后有一阵刺痛，猛地躲开，转过身来，坎蒂站在那儿，手持尖刀，他暗沉的脸表情木然，但是眼神中有一种我没见过的东西。他柔和地说，你累了，朋友，给你来一杯酒，不要吗？波本加冰，谢谢。 好的，请稍等，先生。 坎蒂把刀快速折起来，装进了白色夹克侧面的靠袋，缓缓地走开。终于，我看了看艾琳，她身体前倾，双手紧紧交握，就算她的脸上有任何表情的话，低垂的脸也挡住了全部。她说话的声音清醒而空洞，就像电话报时的机械的声音，人们一般都会挂断。如果你继续听的话，他会用不变的音调播放接下来的几分几秒。 我见过他一次，霍华德，就一次。我没和他说话，他也没和我说话。他的变化太大了，头发和脸都白了，已经不再是同一张脸。但当然我认得他，他也认得我，我们对视，仅此而已。接着他走出房间，第二天他就消失了。我只是在罗琳家见过，还有他当时的妻子。那天接近傍晚的时候，霍华德，你在，罗姐也在，我猜你也看见他了。斯班森说，我们被互相引荐过，我也知道他和谁结了婚。林德罗琳告诉我，他就那么消失了，没给任何的理由，之前也没有争吵。然后过了一阵，那个女人决定离婚。再过了一阵，他的妻子又把他给找了回来。他穷困潦倒，他们复婚。鬼知道为什么，我猜他没钱，做什么都无所谓。他知道我嫁给了罗辑，我们已经无法再续前缘了。 Spencer 问，为什么？坎蒂一言不发地把酒放在我面前，他看着 Spencer 摇了摇手，坎蒂溜走了，没人注意他。他就像是一个舞台上的道具员，在舞台上搬东西，被演员和观众视而不见。艾琳重复了一遍说， 为什么？你不会懂的。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覆水难收。最后，盖世太保也没有抓住他，一定有一些正派的纳粹党没有执行希特勒关于突击队的命令，他这才活了下来，回到这里。我也曾经骗自己说我能够再次找到他。以前的他积极年轻质朴，我已经知道希尔维亚和罗杰的事情，我确信保罗也知道，琳达罗琳也知道，他自己就是一个荡妇。不过还有一点底线，他们都是一个圈子的。你问我为什么不离开罗姐，重新回到保罗身边？在他和罗姐都曾躺进过希尔维亚那随时张开的怀抱之后，不，谢谢你，我需要更好的点子。我可以原谅罗姐，她酗酒，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她担心自己的作品，痛恨自己，因为她只是一个 唯利是图的雇佣文人，他又是一个软弱的男人，他矛盾沮丧，但是他很好懂，他只是一个丈夫，对我来说，保罗要么比他重要太多，要么一文不值。最后他一文不值。我把酒一饮而尽，斯班塞也喝完了他的那杯，用手指刮着长沙发的面料，忘了他面前的那一沓纸，一败涂地的流行作家的未完成的作品。我说，我不会说他一文不值。艾琳抬起眼睛恍惚地看着我，然后眼皮又垂了下去。比一文不值还要低贱。艾琳说，她的声音中增添了新的讽刺。她知道西尔维亚是什么东西，却仍然娶了她，又因为她的放荡行径杀了她，然后逃跑自尽。她没有杀西尔维亚，而且这一点你心里清楚。艾琳平缓地站直，茫然地看着我。斯班塞发出了某种奇怪的声响。我说，罗杰杀了希尔维亚，而且你也知道。艾琳平静地问，他告诉你了吗？他不需要告诉我，他给过我一些暗示，总有一天他会告诉我或者其他人，如果不说的话，真相会把他撕成碎片。艾琳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不，马洛先生，那不是罗杰折磨自己的原因。罗杰并不知道他杀了希尔维亚，他什么都不记得，他知道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试图找出问题的源头，但是他找不到。惊吓摧毁了他的记忆，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瞬间真相浮出水面，但不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斯班塞的喉咙里发出不友善的低吼，没有这回事，艾琳。哦，有的，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知道两个确凿的案例，一个断片的醉汉杀了一个他在酒吧里勾搭到的女人，女人的脖子上用精美的扣环系着一条围巾，醉汉用这条围巾勒死了这个女人，女人跟着醉汉回家，接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女人死了。当警察抓获醉汉的时候，醉汉自己的领带上还别着那枚精美的扣环，而醉汉一点都不记得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斯班塞问，一直没想起，还是只是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承认过，现在也没法再询问他了。他们用毒气处死了这个醉汉。还有一个案件是头部受伤，这个家伙和一个有钱的变态同居，那种会收藏出版书、烹饪花哨食物，在某块墙面箱板后面藏着一个非常昂贵的秘密图书馆的人。这两个人打了一架，在整栋房子里面从一间屋子打到另外一间，场面混乱。最后这个有钱人还是占了下风，当他们抓住凶手的时候，他身上有几十处淤青，手指断了一根，他只知道他头痛，找不到回到帕塞迪纳的路。他一圈圈地打转，在同一个服务站问路，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断定他疯了，叫了警察，警察在他下一次回到服务站的时候已经埋伏好了。斯班塞说，我不相信那种事情会发生在罗杰身上，他也就和我差不多疯吧。哼，罗杰喝醉的时候会断片儿。艾琳平静地说，我当时在场，我看着他下手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我朝斯班塞咧嘴笑了笑，算是一种笑吧，不算是那种振奋人心的，但是我的脸已经尽力了。我告诉他说，他肯定会告诉我们，你就听着吧，他会告诉我们的，他现在已经忍不住了。艾琳严肃地说，是的，都是真的，有些事情就算是发生在敌人身上，人们都会不愿意提起，更别说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丈夫身上。如果我不得不公开地在证人席上讲这些话，你们肯定心生厌恶。霍华德，你才高八斗风度翩翩的摇钱树作家会看起来非常卑微，觉得他性感至极，不是吗？那是在报纸上，这个可怜的傻瓜花了多少心思来维持这种形象啊，那个女人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战利品。我监视过他们，我本应以此为耻，可总得有人说出真相，我一点不觉得耻辱。我观察了整个令人作呕的过程，他用来幽会情人的客宅正巧是一个隐秘的地方，有独立停车场和开在边道上的门，边道是一条死路，还有浓荫蔽日的大树。事发时，罗杰已经遭他的嫌弃，罗杰这种人有朝一日势必令人生厌。罗杰喝得稍微有点多，想离开，那个女人追了出来，赤裸着全身尖叫，挥舞着一座小雕像。他说的话实在是污秽不堪，我不想描述。接着，他想用小雕像砸罗杰的头。你们都是男人，肯定知道，最让男人愕然的不过是听到一个看似文雅的女人使用阴沟和便池里的语言。罗杰喝醉了，曾经有过暴力倾向，而那时暴力不可遏制地控制了罗杰。罗杰从他的手中把雕像抢了过来，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一定有很多血吧？血。你应该看一看罗杰到家时的那副模样。当我朝着车跑去，罗杰就站在那儿俯视着他，然后罗杰弯腰把他抱在怀里，抬回了客栈。我知道在那个瞬间惊吓已经让罗杰清醒了一些，他大概在一小时之后回到家，非常安静。看见我在等他时，他吓了一跳。那个时候他的酒已经醒了，人却是木然的。他的脸上、头发上、外套、胸前都是血。我把他弄进书房旁边的盥洗室，脱掉衣服擦洗干净，才让他上楼去淋浴。我安顿他躺在床上，拿出了一只旧箱子，下楼收拾好他所有沾满鲜血的衣服，装进箱子里。我清理了浴缸还有地板，然后拿出了一块湿毛巾，确保他的车是干净的。我把他的车停好，开我自己的车驶向查兹沃斯水库。你应该能猜出来我是怎么处理那些满是鲜血的衣服和毛巾的。艾琳停了下来，斯班塞挠着他左手的掌心，艾琳快速地看了他一眼，接着说下去。当我离开的时候，罗杰起身喝了很多威士忌。第二天早上，他一件事也记不起来，也就是说，他只字未提，表现得好像他除了宿醉并无大碍，我也就什么都没说。那他一定奇怪自己的衣服到哪儿去了吧？艾琳点点头说，我觉得他还是想起来了，但是他没说。所有的事情似乎在那同时发生，报道铺天盖地，接着保罗失踪，再之后就是他客死墨西哥。我怎么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罗杰是我的丈夫，他做了可怕的事，但西尔维亚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而且罗杰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意识并不清醒，事情开始的突然，结束的也很突然，报纸一下子停止了报道，琳达的父亲肯定出面干预了，当然罗杰也看报，他就像是一个只是碰巧认识当事人的无辜旁观者一样，发表了一些评论。斯班塞安静地问艾琳，你不害怕吗？我怕死了霍华德，如果他想起什么可能会杀了我。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大多数作家都是，而且可能他已经知道，只是在等待时机，但我不确定。罗杰可能只是可能永久性地忘了这件事情，而且保罗已经死了。如果他从来没有提起过你扔进水库的衣服，那说明他已经起疑了。记住，那一次二楼枪支走火，我看见你从他的手里把枪抢回来的时候，他在打字机里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好人为他而死。艾莉的眼睛瞪得恰到好处。他这么说的？是的，他写了下来，在打字机上，但我已经销毁了。是他让我这么做的，我以为你已经看过了。我从来不看任何他在书房里写的东西。你读了威灵姐带走他时他留的字条，你甚至搜过费什楼。艾琳冷冷地说，那不一样，我在寻找关于他下落的线索。好吧，还有别的吗？艾琳慢慢地摇了摇头，带有沉重的忧伤说，我想没有，至少他自杀的那个下午，他可能已经想起来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想知道吗？ 斯班塞清了清嗓子说，当时请马洛来是要做什么呢？一开始是你想请他来，你说服了我，你知道的。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害怕罗杰，我也替他担惊受怕。马洛先生是保罗的朋友，几乎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熟人。保罗可能告诉过他一些什么，我得弄清楚。如果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我希望他和我站在一边。如果他发现了真相，可能还有办法救罗杰。突然，毫无理由的，斯班塞发起狠来，他向前探身，下巴往外突出。让我直说吧，艾琳，这个私家侦探已经和警察交恶，他们把他扔进了监狱，他本被认定是想帮助保罗。既然你用他的这个名字外逃到墨西哥，如果保罗是凶手的话，这可是重罪。所以如果他发现真相并且能够洗脱罪名，他也会袖手旁观。你是不是这么盘算的？我当时太害怕了，霍华德，你不能理解吗？我和一个可能是疯子的凶手同处一室，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斯班塞继续说，仍然非常粗鲁。我明白，但是马洛没有接受这份差事，你还是孤身一人。接着罗杰的手枪走火，一整个礼拜你都是一个人，然后罗杰自杀。这一次换成只有马洛一个人在场，多么方便，是不是？确实没错，但那又怎么样？这是我能控制的吗？好吧，有没有可能是你觉得马洛会发现真相，加上有过一次试图自杀的情况，他会把枪递给罗杰，然后说，听着伙计，你是一个杀人犯，我和你妻子都知道，你妻子是一个脆弱的女人，她已经受够了，更别提希尔维亚·伦诺克斯的丈夫。为什么不光明磊落地扣动扳机，每个人都会觉得你只是喝过了头。现在我去湖边抽根烟，伙计，好运，再见。哦，对了，枪在这儿，已经装好子弹，都交给你了。霍华德，你越来越可怕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你跟警察说是马洛杀了罗杰，那这又是什么意思？艾琳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几乎有些羞赧。我那样说实在是一个错误，我并不知道当时我在说什么。斯班塞平静地暗示说，也许你觉得是马洛杀了他。艾琳的眼睛眯了起来说，哦不，霍华德，为什么？他为什么要那么做？那是一个可怕的想法。斯班塞又问道，为什么？有什么可怕的？警察也有类似的想法，坎迪也给他们提供了动机。他说，在罗杰把天花板射出一个洞的那天晚上，马洛在你房间里待了两个小时，在罗杰服下安眠药之后。艾琳羞得脸红到发根，木然地看着他。斯班塞粗鲁地继续说，而且你一丝不挂，坎迪这么说的。但是在庭审的时候，艾琳开始用颤抖的声音说，斯班塞打断了他，警察并不相信坎迪，所以庭审时他什么也没说。哦，还有，警察怀疑你，现在还在怀疑，他们需要的只是找到动机，看起来他们应该能找到一个了。艾琳站了起来，生气地说，我觉得你们两个最好都离开我的家，越快越好。好吧，是不是你？斯班塞一动不动地问，只有手伸向空玻璃杯。什么？是不是我杀了罗杰？艾琳盯着他，脸上的绯红消失了，面孔因为怒气变得煞白而紧绷。我只是提前告诉你， 可能在法庭里即将面对的指控。我当时不在，没带钥匙，我得摁门铃才能进来。我到家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这些都是已知事实。我的老天爷，你中了什么邪？斯班塞掏出手帕擦了擦嘴唇说，艾琳，我来这个房子里得有20次了，白天的时候前门从来没有锁过，我没说你杀了他，我只是问你，别告诉我这不可能。按照事情的结果看，这轻而易举。我杀了我丈夫，假设他是你的丈夫，你嫁给他的时候还另外有一个丈夫。谢谢你，霍华德，非常感谢。罗杰的最后一本书，他的绝笔就在你面前，请你拿了赶紧走。我觉得你最好把你的想法告诉警察，这会是我们友谊的美妙终章。太迷人了。再见，霍华德。我现在非常疲惫而且头疼，我要回屋躺一会儿。至于马洛先生，我猜是他唆使你这么做的。我只能告诉他，就算他没有真的杀罗杰，也是被他逼死的。艾琳转身离开，我尖锐地说，韦德夫人，稍等，让我们把事情做完，请不要带怨气，我们只是想做正确的事情。那个你扔进查茨沃斯水库的箱子重吗？艾琳转身瞪着我说，那是个旧箱子，我说过，是的，非常重。那你是怎么把它举过环绕水库的高高的铁丝网的呢？什么？什么铁丝网？我猜紧急情况下，人们会有超常的力量。无论如何我做到了，就是这样。哼。在那儿，根本就没有什么铁丝网。没有吗？而且没有什么罗杰带血的衣服，希尔维亚伦诺科斯也不是在客栈外面被谋杀的，而是在床上。事实上他没有流血，因为他已经死了，是枪杀。当有人用雕像砸烂他的脸时，只是在砸的一个死人，而死人，威特夫人，很少流血。艾琳的嘴唇轻蔑地撇了撇，然后鄙夷地说，我猜你当时在场。然后他就离开了。我们看着他走，他慢慢地上楼，沉静而优雅地缓缓迈步。他走进房间，轻柔但坚决地把门关上，一片寂静。铁丝网是怎么回事？斯潘塞茫然地问我，他的头前后摆动，脸胀得通红，还流着汗。他试图轻松地接受一切，但对他来说显然有些为难。我说，只是想噎住他，我从没有靠近过查兹沃斯水库，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有网，也许没有吧。我明白了，问题是艾琳也不知道。哼，当然不知道，他把他们俩都给杀了。这个时候有东西轻轻一闪，坎蒂已经站在沙发的一端看着我了，他手中拿着折叠刀，摁了一下弹簧，刀刃弹出，再摁一下，刀刃收回，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说，万分抱歉先生，我误会你了，是他杀了老板。我以为我……他停下来，刀刃又弹了出来。不， 我站起身伸出手来说，坎迪，来把刀给我。你只是一个善良的墨西哥家仆，他们会赖在你身上，而且一定会很满意这个结论。你就是他们需要的烟幕弹，这会让他们乐得合不拢嘴。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搞砸了一切，即使想亡羊补牢，也没有可能了。况且他们不想。在还没等你报出全名之前，他们就会逼出一份口供，然后接下来的第三个星期二，你就会在圣昆汀监狱里蹲上一阵子。先生，我之前告诉过你，我不是墨西哥人，我是智利人，来自瓦尔帕莱索附近的比尼亚德尔玛。刀，坎迪，我都知道你现在自由了，你存了一大笔钱，大概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嘿，聪明一点，回到你来的地方去，这份工作结束了。不，还有很多工作。坎迪平静地说，然后伸出了手，把刀放进我的手里。为了你，我才这么做。我把刀放进口袋，坎迪朝上看着阳台。那位女士，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哼，不怎么做，我们什么也不做。那位女士非常疲惫，她最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不想被打扰。斯班塞坚定地说，我们得报警。为什么？ 老天爷马路，我们必须得这样做。 明天再说。嗯，拿好文稿，我们走。 我们得报警，这世上还有法律的。 我们不一定得这么做，我们的证据还不够拍死一只苍蝇，让执法人员负责自己的脏活吧，让律师自己去想办法。他们写法律就是让其他律师在另一群被称为法官的律师面前剖析，这样其他法官就可以说第一级法官判错了，最高法院又可以修改第二级法官的判法。哼，确实有个东西叫法律，我们简直快把它埋起来了。法律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让律师有碗饭吃，要不是有律师指导他们，那些犯罪团伙怎么能够为所欲为呢？嗯，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自己的步伐、yeah。